在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，让我们来听林志颖在17岁的时候推出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。其实这句话呢，也是道出了一个恋爱的规律，那个对的人呢，总是需要我们在寻寻觅觅之后才能找得到的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。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名比较长的一些经典的好歌，也希望您在广告之后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 986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